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这是个关于大熊猫巧动脑筋的小故事，我相信你会在文中喜欢上这只大熊猫，并且会得到很多收获，一起来听吧。一只小熊猫摘了一只大南瓜，想把它拿回家，但是这只南瓜太大了，它没有办法把这么大的南瓜带回家去。突然，它看见一只狗熊骑着一辆自行车朝它这边来了。它看着自行车，跳着说：嘿，有了，我有办法了，我可以把南瓜滚回家去，南瓜好像车轮呢。于是他把南瓜滚回家，当他妈妈看到这只大南瓜的时候很惊讶：天哪，这么大的南瓜，你是怎么把它带回家来的？小熊猫自豪地说：我拎不动它，可是我能滚动它呀。他妈妈微笑着说：真聪明啊。记住，只要你肯动脑筋，没有难办的事儿。 We are reading A Clever Panda. A little panda picks up a pumpkin and wants to take it home. But the pumpkin is too big. The panda can't take it home. Suddenly, she sees a bear riding a bike toward her. She watches the bike. I know!I have a good idea, she jumps and shouts happily. I can roll a pumpkin. It's like a wheel. So she rolls the pumpkin to her home. When her mother sees the big pumpkin, she is surprised. Oh my God! How can you carry it home? The little panda answers proudly.I can't lift it, but I can roll it. Her mother smiled and says, What a clever girl.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队尾排到了四惠桥。另外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的出京方向也是全线车多。另外18里店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隧道，一起了解5000年农耕的智慧。您知道农耕五祖是谁吗？刀耕火种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究竟完成了哪些跨越？道术祭脉书，传统的五谷当中，哪些是中国土著，哪些是舶来品？醍醐灌顶的醍醐究竟指的是什么？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翻阅农书，讲述5000年农耕的智慧。 北京时间19点07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有一句话这样说，说乡村是城市的童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我们向往回到自然。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农耕啊，关于农耕的智慧。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员唐志强老师，欢迎唐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唐老师是老朋友，在博物馆日那一天啊曾经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也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社教部的副主任李建平女士，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儿咱要说说农业的事儿啊，我们都生活在城市当中，可是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农业的支持。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五福五色，在农业里有五谷，传统的五谷有很多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叫稻米稷麦菽。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传统五谷里哪一种不是咱们中国的土著，不是中国的原产，它是舶来品啊。稻黍稷麦菽，那就五个选项嘛。A 稻 ，B 黍 ，C 稷 ，D 麦 ，E 菽。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我们的题干是稻黍稷麦菽这五谷哪一个是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原产。今天请唐老师来啊，也是因为在7月20号的时候，唐老师呢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加了在蒙古举行的丝绸之路文化互动交流地图农业与美食专家会议啊。会议大概有一周的时间， 那么参加会议的有七位农业与美食专家，分别来自土耳其、希腊、伊朗、立陶宛、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我首先要问问唐先生啊，参加此次会议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刚才跟我分享的时候，唐老师特别的开心，为什么？ 对，就是我感觉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在国际上是有地位的，尤其在丝绸之路的这个是核心的，是我们是起源地又是出发点。 嗯， 所以呢，大家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追根究源到中国，到中国的要从中国获得知识，获得内容。 嗯，所以参加那个会议，就是很多比如说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最终的结果是要落到我们中国的头上的，是吧？ 对。 嗯，所以还是有那种自豪感。 是。 嗯，那么参会的这几天啊，和大家交流，比如说来自不同的国度啊，语言我们用英语交流，那和他们共处的这些时间，您的感受怎么样？嗯， 我觉得呢，一个是刚才讲到了，这其他这些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国家呀，一个是很尊重， 嗯， 中国很尊重中国文化，很欣赏中国在创建丝绸之路这个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嗯， 对，他们是带有钦佩的眼光来看中国，当然是各个国家也都有在这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的努力。 其实丝绸之路啊，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行走着这样海上啊路上的。其实真正提出来的是100多年前一个德国的地理学家李老师，对不对？ 啊，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他真正的提出了中国人啊，曾经有这么多年在历史上不断的走这条路。 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部书里头，首次提到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我们现在一直沿用至今。现在， 对，其实，在这几天的会议当中啊，我们还和各国的代表说到了面条的事儿啊，当然这面条是我们发明的啊，我们最早吃面条最早可以追溯到《齐民要术》北魏时期啊，贾思勰写的。其实更早再往前推一推到公元前，其实我们还曾经发现过一个化石，是吧？ 对，喇嘉遗址 在哪儿啊？ 就青海的有一个喇嘉遗址，大概是4000年前的喇嘉遗址，它是在一次地震的时候啊，等于是这个主人呢吃了一半，这个 就吃面条的时候 地震了，对，就扣下来，把这个这个50厘米长，0.3厘米这种直径的这个面条扣里头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拿出来检测。它是骨子和鼠，倒数经脉说话，骨子和鼠的一个就是粉做的，做成的面条。那么这个应该是最早的面条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也是最重要的物证。 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了。 公元前了， 2000多年前， 公元前2000多年，就是至今呢已经有4000年了。 嗯， 就喇嘉遗址了，青海的这个地区。 其实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录音啊，这个录音呢其实就是丝绸之路上一个考古的重要发现。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这个文物的照片。这个文物呢叫五星出东方护壁啊，它是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的展览文物，虽然不大，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但是它的价值和意义非比寻常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录音。那么这段录音呢，是，来，我们先听一下啊。 大地的经纬，纵横交叠，标志出山川和城市。坐标连接，足迹踏成道路，示意来处，遥指去向。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风，在每一个路口相遇。昆仑山北麓，一条雪水汇聚而成的河流，在沙漠深处失去踪迹。河道尽头的风沙下，掩盖着神秘的精绝古国。1995年， 中日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发现大量织物。一号墓地，八号墓中的男性贵族，周身穿戴华贵的服饰。右臂旁的一枚方形护臂，保存完好，引人注目。护臂主体剪裁自五重平纹精锦，边缘有六条绑绳，蓝、绿、红、黄、白五色经线织出云山、星象、草木和鸟兽，纷纭色彩装扮了主人的手腕。山石云气与奇禽异兽的组合，在汉代寓意仙境，是流传四海的装饰母题，汉风西传。这件护臂或许是中原王朝给精绝古国的馈赠。织锦的纹样间，自右及左横列八个篆体文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人们相信每当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丝缕的叠加构成锦缎，颜色的集合拼出画面与文字，美好的愿望浓缩成千丝万缕，被细密编织进这一掌见方的精致里。五星锦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都展现了公元2至30纪最杰出的丝绸制造工艺。2018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依照汉代的技术，使用原始的工艺仿制五星锦，历时1年多终于完成。全幅的画面和完整的语句再一次缀合在世人眼前。丝绸像强劲的东风，出塞远行。与此同时，毛棉织物则像西风，与东风相逢在路途。世界文明犹如缤纷多彩的丝线，广袤河山仿佛从未停歇的织机，在东风和西风的吹拂下编织至今。经与纬，线与路，古与今，在沙海古道上，我们看到了你，也遇见了自己。 我们刚才从这段录音中看到了他描绘的一个五星出东方的护臂。这段录音呢来自视频《如果文物会说话》，专门有一期这样的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两张图片。这个护臂长成什么样啊，包括他刚出土的时候他戴在这个胳膊上是个大概的什么样子啊。刚才和这个唐老师交流的时候，其实唐老师以前在讲座的过程中，在介绍展陈的过程中，其实说过这个护臂啊，给大家讲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珍贵啊，它和丝绸之路，它和中国传统的这种织啊，这个蚕丝有什么关系。 对，就是这个护臂，大家看那个，如果是看到图片的话，它两边各有三个耳朵， 对， 可以系上的， 就带， 就六系 带 的那个口、 啊、 是可以系上的。那么它系在胳膊上起到什么作用呢？你想袖口呢是容易就是流失体温的，对不对？那它绑一下呢，那个体温呢就是不同袖口往外溢，又一到这个时候呢比较冷，哇，尤其是丝绸之路再往西去，那么就会比较冷，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同时它也是很好的装饰品，这是贵族的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对，但是它进了墓葬啊，我觉得就是放进去的时候是非常新的，我们现在看它都觉得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啊，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同时它也是一个荣耀的这种展现。 对，但是是一个贵族一个体现身份的体现。同时呢，因为你看我们出土的时候，为什么它等于是经历了1800年？ 对，它怎么没有腐朽呢？ 为什么没腐朽呢？因为大家知道丝是吧，丝制品丝是蛋白质，对不对？那 蛋白质就更容易腐朽了。 对 啊， 蛋白质是有机物， 对， 有机物是容易氧化、容易被分解的一个东西， 对， 是不是？我们如果是说有一个有机物放在煮完一碗饭，两天 馊了， 对呀、啊， 再过两天就剩长毛了， 嗯， 对不对？它丝制品也是蛋白质， 嗯， 那么为什么这件东西它能保持那么好？在尼亚那个，因为尼亚那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沙漠地区， 嗯、 干旱没水、 哦， 所以细菌都活不了， 湿度非常低。 对，同时它在埋在这个木栈里头， 嗯， 所以呢，它就哎在封闭的、缺氧的，是吧？没水的。无菌的状况下， 嗯， 所以它出来的时候色泽鲜艳， 嗯， 特别漂亮。 对，它也代表了汉代啊，中国的这个丝织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 最高的一个，最很高的一个顶峰的一个状态。你看它写的叫五星，对吧？ 对， 对对。然后呢， 五星出东方， 出东方 立中国， 立中国，立中国。那是这是吉祥语哈、啊，这是也是、 嗯、 这个吉祥语，就说明这谁做的丝织品呢？立中国。 中 国的人做的， 对， 中国当时的中原指的是中原地带的人、 嗯、 啊，就丝织品，就是从这句话来看来，它是那个地方做的。 嗯， 那么你看它有汉代的韵味，什么韵味呢？汉代人是迷信的， 嗯， 他迷信，他认为呢，就是说生完以后人是到还有一个新的世界，是吧？ 嗯、 他认为就死后以后还有一个新的世界去人，所以他营造的丝织品里头营造的氛围就是山石啊，奇禽怪兽啊、 嗯、 哎，形成了一个神秘又有那个什么。同时你看他把五星，就天上的这个金木水火这个五星汇聚到一块的这个瞬间，然后呢哎，形成了这个好的天象。 嗯， 这个时候呢去打仗是必赢的。 嗯， 所以是咱们过去是信天象的啊，看天象，皇帝呢就可以去做决策，做决定是不是打这个残仗，哎，他会是这样。所以这件丝织品呢，它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来的。 嗯， 那么它出现在丝绸之路上，那么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汉代以及呢，就是为这个这段时间已经非常的繁忙，是吧？ 嗯， 往西方去的这个丝织品是非常多的、 嗯、 这就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呈现。 嗯，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刚才我们说啊，这个五星出东方护臂，你看这里还有五的概念啊。我们的问题是，传统的五谷里头，中国人喜欢五，稻黍稷麦菽哪一个不是中国的原产？它是从别的地儿传过来的。我要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小肥羊说黍，一会儿我们让两位嘉宾给解释一下。稻麦都可以啊，这个黍、稷和菽，大家可能未必就知道是哪一种作物了。警卫员说是谷啊，谷，稻黍稷麦菽哪个是谷啊？一会儿解释一下。陈传说是稻，这个涛说的是小麦啊，还有就是这个 YG 说的是稷，最后一个啊，那就是麦啊，麦子。菽啊，也有人答菽。我们来让两位嘉宾给解释一下，稻黍稷麦菽，稻子大家知道水稻啊，稻作闻名，中国人哈、啊、吃大米。那黍是哪一种作物？李老师啊， 黍呢，它是黏米、 就大黄米。 对对对对，黄色的那个黏的那种米，对 对， 比那个粟米、小米要大。 对 啊， 具有一定的粘性。 粘性，它是在谷物中是最耐旱的。 嗯， 是这个生长期最短的一种作物。 嗯， 所以最早的时候，这种黍啊，是一种就是在那个比较这么贫那个土地比较贫瘠的地区，尤其在西部地区，土壤比较贫瘠，水又比较匮乏的地方。 嗯， 然后它比较耐寒，耐那个生长期啊又比较短， 生命力比较顽强， 生命力很顽强， 60天的生长期。 哎，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这个饥饿时期最重要的一种作物。 对，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一种作物。 它是在距今大概8200年前呢，在中国甘肃的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的时候，就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这种粮食作物黍。 嗯，黍， 因为它已经就是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的种植历史有这么长久。 嗯， 哎， 就是人类啊，一开始咱们是渔猎啊，咱也不农耕，也没有城市，没有停下来。后来发现，哎呀，鼠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种的，我等60天我就可以收好多，可以吃啊。所以推测它是， 它这肯定就是口感它不如现在的这种那种。 当然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么多稻子呀， 后来 麦子什么的。 被粟和小麦取代的这种生产粮食的主地位了。 嗯，你看李老师说了一个粟，其实粟就是稷，是吧？ 粟就是稷， 就是江山社稷。 江山社稷，中国的是稷是为那个， 也就是后来的小米加。步枪的小米， 小米， 对、 啊， 现在我们吃的小米。 对，我们说黄河流域是粟作文明啊，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两种作物啊交替， 对， 这个也是中华文明能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书，这个书是一草字头，下面放一个叔叔的叔，有一词儿叫“书水之欢”啊。 对， 这书指的是什么呢？ 书就是豆， 大豆的， 就是 豆 子。我们现在的主要是指的是现在大豆， 大豆， 大豆 吧， 就是豆子、 嗯。后来也引申为豆子的总称吧。 对对对， 啊、 就是扩展成为整个豆子的。那它是这个豆呢？它我们起源于中国，但是如果是说过去呢，它如果没有那么多肉食的话，那豆子它是解决了这个饮食中的蛋白质的一个补充， 对， 所以它很重要的一个饮食来源， 大豆蛋白， 对， 哈， 大豆蛋白。后来我们就发明了豆腐，那么豆腐就是一个很好的菜了， 对， 对吧？ 又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百花齐放的豆制品， 是 啊。那么稻黍稷麦黍哪一个不是中国的原产呢？正确答案，我看谁答对了啊？这个。脑体啊，这是什么？这个他答的是 D 啊，所有答 D 的朋友是答对了啊，涛也答对了啊。小麦其实不是中国的原产， 对， 小麦从哪儿传过来的？ 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 对，中亚地区。现在的基因研究呢，是表明了，就是在中亚地区，它的现在的麦子栽培的麦子，跟中亚地区的野生麦子的基因。渊源最近 哦， 所以呢，现在就基本判断是从在那个地区，然后往西亚去，然后再往咱们东方来，它形成了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影响 传播， 对对，传播路径、 哦。它大概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国的？ 已经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 对，接近5000年，就4000多年 吧。从那个战国开始，它就是小麦的中国的小麦这个生产区就有开始从黄河下游向中流扩展。 对， 哎，就是范围，就是种植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嗯，因为刚才唐老师还举一例子呢，说吃面条的时候地震了，然后这面条就这个保留下来了哈。 是， 哎，就有点像那个庞贝古城，意大利的那个。 对。 威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当时咵就来了，就跟盖一保鲜膜似的。当时真的有新出炉的面包就在那儿摆着。 你看，就从那个时候吧，从哪家遗址出土发现的，一直到《齐民要术》里头记载的叫水饮饼。 水 饮 饼。 那么过去呢，凡是过去面食啊，都叫饼。 对，汤饼。 汤饼。水饼。它叫水饮饼。那个水和影子的影。那后人家考证说呢，包括日本人和世界各地人都承认这个是我们的源头。 水饮饼，饮子的饮啊。 对， 其实关于农耕，哎呀，这有意思的事儿多了。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社教部的副主任李建平女士，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依然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其实在片花里大家听到了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醍醐灌顶，它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之后觉得大受启发，也形容非常的清凉和舒适。那我们的问题是，请问醍醐最早指的是什么？有四个选项 A 酒 B 醋 C 黄油 D 一种神鸟。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的题干是醍醐灌顶的醍醐二字最早指的是什么？ A 酒 B 醋 C 黄油 D 一种神鸟。节目的上半时段啊，很多听众可能要找那幅照片啊。我们说到了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啊，它是一个丝织品，叫五星出东方护臂，戴在胳膊上的啊，上面带带的可以系的。大家发阿拉伯数字五，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您发大写的五是看不到的，南宫月夜啊。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讲农耕的事情。其实如果细心大家会发现啊，中国古代文明中神英雄大概其实都是这个人很有，除了很孔武有力啊，颜值很高之外，他大多都和农业有关系。比如说农耕文明里有农耕五祖啊，我们让唐老师给说说这天团里五位都是谁呀、啊、 就是我们讲呢，农耕里头这主要的五个这个算是发明的人物哈。 嗯， 一个是那个就是伏羲氏，他是最早出现的伏羲，然后呢就是神农氏，然后呢就是黄帝， 嗯， 雷祖，最后呢是就是大禹治水 ， 治水， 嗯， 这样的话涉及到了就是你看那个蓄养，就是养殖了哈，然后呢包括种植五谷的，包括这个水利的， 对， 包括整个治理整个国家的皇帝， 其实 五个人物 他各有各的画片，但是几乎都和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温饱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要一个一个说一下，先说说伏羲啊。其实李建平老师是专门研究古代渔业的，这个片儿归您啊。这伏羲其实他主要是负责渔猎是吧，教大家怎么捕鱼。 伏羲，我们好古代人，伏羲是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嗯， 也是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 王。您还得对着点话筒，李老师， 最早的王。他相传这个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娲嘛，兄妹相婚啊，生儿育女。他我们传说他是就是网神，就是他发明了渔网 啊、 发明了渔网。实际上我们现在说也不可能传统就说非得说是渔网，是发明了网。实际上最早的说这个网这种工具是渔猎全部都在使用它。 渔猎是吧、就是打猎。 打鱼的时候也要用这个网。 为什么我想到了世界杯 啊那狩猎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集体狩猎它是用网、也是用网来做的。所以这个网实际上是渔猎的工具。不光只是说是 打鱼用的， 打鱼的用的工具，还是这么着。就是他教会了人们，他发明了这种网，然后教人来那个捕鱼啊、打猎呀、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传授了人们，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就说他是，又说他是鱼神，又说他是网神，也这么说。 网神、 网神有，在有的地方，在浙江某有一些地区吧，就是在他们的有一个寺庙，就把他设计为网神。 网神， 对， 这很不容易了，那么早就开始玩网了啊。还有一个人叫雷祖啊，这个雷呢，我觉得他一个是会意字吧，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劳累的累，雷祖。以前就跟唐老师聊过啊，其实野桑和野蚕世界各地都有，不是咱中国这儿长啊，好多地儿都长，可是只有中国发明了这个缫丝啊，发明了养蚕，我们有丝绸之路，我们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啥中国人就能把这野桑和野蚕利用起来呢？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丝织的始祖是吧？蚕桑的这个蚕神雷祖，她是个女的，对不对？ 女性。 那你看后面的这些，这后面的这个确实在咱们 中国的丝绸的创造和这个整个流传，以及咱们做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是做女人呢是付出了最大的成就，也是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所以她的是女神。对吧， 这也跟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个男女分工男耕女织也有一点关系。 对过去我们说啊，这生了男孩弄璋之喜，说生了女孩弄瓦之喜，这个瓦可不是就是房顶上的瓦啊，瓦呢是古代织机啊，我们说纺织的那种织机上的一个构件，商代就是有这种纺砖啊，它就叫瓦。弄瓦之喜其实是强调社会分工，如果我生了一个男孩，他将来可以比如说啊有功名，那我生了一个女孩，我希望他能给这个家庭承担女织的这样一个责任，并不是说女孩就有多么的低贱，社会地位有多低下，它是强调社会分工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我们说了神农，说了伏羲，说了雷祖，大禹我觉得大家相对其实就比较熟悉了啊。我们继续往后说，因为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再说一下咱们今天的题啊，醍醐灌顶。哎呦，听了唐老师一番话，我觉得醍醐灌顶，我们问您醍醐最早指的是什么，有四个选项，A 酒， B 醋， C 黄油， D 一种神鸟。我看看大家的，小亏说神鸟，我感觉这醍醐怎么跟鸬鹚差不多呢。你看我们编的选项多好，一下就把你给蒙住了啊。然后 WHX 说是黄油， Jerry 也说是黄油，我和巴喜他说是酒，然后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也说是神鸟，涛说的是 C 黄油。一会儿我们要让嘉宾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啊。其实我原来真的不大知道，其实我们的片花里有一个知识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往回倒历史啊，说这也是旧石器时代的，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可是好多朋友还是挺蒙圈的，它到底是什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跨越，到底那个年份是什么时候。咱们让唐老师简单的给总结一下，其实是有几个标志的，对不对？ 对对，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从名称上看直接看出来它是石器的两种，对吧，一种是旧的，一种是新的。那旧跟新有什么区别呢？旧的那就是只是打字石器，新的有模字，除了打字以外它有模字，同时这模字石器它能钻孔，就从字面上看是这样的。同时呢在两个时代里头，它就是一个是农业跟着发明了，有农业了，以前都是以渔猎，主要是渔猎，后面呢就是以农业，以及随着发展就以农业为主了，渔猎就变成次要地位了，这个是，然后再讲了，它是定居生活，是吧？ 就是我们不走了， 对，不走了， 我们形成城邦， 形成 留下来， 住下来了，要建房子了，我定居下来了， 我得在这种地，我不能带着麦子走，是吧？ 还有陶器，我会做陶了， 制作陶器了， 陶器了，我陶器是生活用具嘛，生活里都离不开它，所以有这几个特征在这。 那它大概的时间点是 10000年，以10000年说。基本上是10000年算是个节点， 对，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它可能前后会有一点时间的差异啊。其实有一个细节也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在公元前10000年到12000年的时候，突然间啊，我们的地球因为之前是冰河纪，地球升温了没几度，升了4度，然后很多这个植物啊，或者说很多动物啊，它就没有了，就我们再走啊，再渔猎呀、游猎呀，活不下去了，那停下吧，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所以大家听了唐老师讲了之后，觉得哎，这个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个跨越这个时间点，就有了一个认识啊。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知识点也特别逗啊。我们今天说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我们说互通有无，那么在这本书的16页上有一个海外作物传入我国的时间表。我们经常看一些古装电视剧啊，有的时候说哎，你看错了，你比如说你要看见那个武则天在那嗑瓜子儿呢，这个基本就不大可能啊。我给大家读一读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自己去对应一下啊，它不同的作物传入的时间。那么我说前面说的是作物名称，比如说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香菜、黄瓜、芝麻、蚕豆、豌豆、石榴、温布尔，是在汉代，就是大概2000年前左右吧，传入 我们国家的。那么在唐到五代的时候，唐600多年开始啊，波斯枣、巴旦杏啊，还有菠萝蜜、油橄榄、胡椒、无花果、菠菜、西瓜、小茴香在那个时候传入了中国。到了宋代，蘸成稻、胡萝卜、凉薯、南瓜传入了中国。明清时代才有的啊，你看啊，以前他们宋代人是吃不着这些的。红薯、玉米、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菜豆，还有结球甘蓝、花菜、洋葱、苹果、番荔枝、菠萝、番木瓜、向日葵，你看明清时期向日葵才传入中国啊、嗯！所以我们今天去超市哦，物质极大丰富，买啥有啥，古人可没有我们这么幸福啊、嗯！ 这个是就是咱们国家之所以能养活13亿的人， 嗯， 也是因为我们历史上是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把人家有好的我们都吸纳进来，我们才能够发展壮大起来。 嗯，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还在聊这个话题啊，古文明啊，中国是不惯于古的，因为我们一直就没有断啊。有一次和唐老师聊天的时候，其实您总结了几点，我觉得特别好。为啥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啊？有气候的，有地理的，也有人文的啊。再简单的说说。 对，那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吧，西高东低，像周围群山环抱的一个中华，保佑的中华面海、 嗯、 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海洋性气候的，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个鱼热同济的一个国家， 嗯， 是不是，你看我长江和黄河，他们长江是在一个纬度上，黄河是一个纬度上、 嗯、 是吧，所以它的物种的传播呢，就比如在长江上传播，长江上游和中游下游它同一个物种都在一个河流上传，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地理的这个原因， 雨热同济、嗯、 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就是说我们有山挡着外面的这强兵啊、 嗯、 进不来，是吧，我们农耕呢就是很好的再来发展我们的 天然屏障， 对对对、 嗯、 另外一个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构成里头有汉庄，有水稻，有这个就是水田， 粟作， 对对对， 稻作， 就还有草原， 嗯， 我们的形态是构成是完整的，所以它呢自己就能够 不是单一的， 所以它呢生存起来就能够有交换，有发展。 嗯，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的技术，我们历史上我们的农业从来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嗯， 是吧，在近代以前我们一直都是不断的创造新技术来发展我们的农业。同时呢我们还有地区变化，就是说一开始从黄河上游，后来到黄河下游，再后来呢到转移到长江， 嗯， 这样的话我们有地域的就是经济中心的变化， 对 对， 即使北方比如说遭遇大旱或者是荒漠，那南方也能继续支撑这个文明往下走下去啊。所以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小米啊，和这个长江流域的稻作，他们是相互支撑的， 二米文明、嗯、它相互 二米文明是吧， 对对， 互为支撑的啊， 对， 你不行我上去、 啊、对，再有更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因素、 嗯、 就是我们的汉语汉字，这是个核心，因为这个汉字是象形文字，世界上唯一的，或者是说其他的都比较小，最唯一大国的一个汉字、 嗯、 象形文字保留下来，表音文字、 嗯、 对吧、 嗯、 那么这个呢现在记录了8亿字的这个古籍文字，那么这是一个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嗯， 那么这个遗产我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思想 对 和经验的资源， 对，就是无论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你原有的文化可能都不足以替代我强大的中华文化。 对对， 那你还得用我的， 用我的，用我的。 我觉得中华文化它也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嗯， 兼收并蓄，是吧？从那个什么，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自己、 嗯。 只有这种开放的姿态，我觉得才能够持久下去。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醍醐灌顶，醍醐指的是什么？诶，花脸答的我觉得特好，他说醍醐灌顶，他说是酥油后为酒，郁金香答的是黄油啊，我原来真的不知道，咱们现在就让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我以为醍醐，你看左边都是油，它一定是酒吧，还真的不是啊，我以前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啊，这个韩愈曾经写过天街小雨润如酥， 他为什么会用苏来形容小雨呢？这个苏是什么呀？其实和这个鹈鹕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让两位老师给解释一下，这个鹈鹕指的是啥？嗯， 它这个鹈鹕呢，其实就是一个精炼的黄油。 黄油、啊、 对对对，是上层的上等的、嗯、所以它是最上层的，这个就是苏， 嗯， 就是算苏的这种。这个在古代呢，它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礼品，珍贵，也可以作为珍贵的礼品。 嗯， 对，太平御览里头呢就记载着东晋的时候啊，他这个咱们就是燕国的国王以十斤的鹈鹕作为礼品，然后送给 十斤鹈鹕， 对、 啊、 对、嗯、送给大臣， 就跟咱就送你十斤大红袍，当然没有十斤了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珍贵的，对，不舍得吃的、 嗯、 都是作为化妆品，就过去插在 脸 上化妆品的，或者是还做药品， 嗯， 医药的这样。 其实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啊，《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它其实写到了，就是古代的乳制品一共两种，一种是奶酪啊，一种就是酥油。酥油就是我们说的黄油。那经过不同的工艺，它可以分为生酥、熟酥。那最顶层的、最少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鹈鹕。鹈鹕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精炼黄油。那么这个比喻就可以说是，比如说。哎，这精炼黄油醍醐灌顶，然后透明的， 人就透明起来 了就你这看的世界也透明起来了啊。那最早是这个意思，醍醐其实指的是黄油。那这个酥想必口感也特别好，否则黄这个韩语不会说天阶小雨润如酥啊。嗯，那还剩一点时间，我想给留给李老师啊，因为今天李老师发言比较少。嗯，其实我们古代先民特别的聪慧啊，很早就理解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关系。嗯，很早就这个捕鱼就非常的发达了，渔业非常的发达， 渔业工具非常发达。 嗯 嗯。大概就是在商周时期时候，我们那个渔业工具就是我们的先民嘛，就是发明了各种的渔业工具。那时候实际上我们那个一些我们的孟子啊，一些那个先人呢，非常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就已经认识到就是这个资源就是与环境的关系，如果你竭泽而渔，之后以后也就不可能再打到鱼了。 嗯， 所以在他们的有很多论述上都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在鱼的繁殖期的时候，比如在或者是鱼的繁殖期或者是其他鸟类的繁殖期的时候，不要去打捕猎啊，狩猎和那个这个渔猎啊，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啊。 嗯， 这也是生态文明嘛， 生态文明是最早的就是认识到了这个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嗯， 其实是我们古代的人，就是他们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特别别关注这个问题。 嗯 啊，以至于包括皇帝都已经都是在一些各种论述上也都说过这个问题。 嗯，节目时间不多了啊，这本书上有意思的知识点还很多，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刀耕火种啊，那是人类刚刚开始定居，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最开始农业的一种方式，哗一撒籽儿，烧一下然后一撒籽儿，自然生长吧。然后后来中国的先民特别的聪明，他们发明了全亩法，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为垄耕法啊。这垄耕法一开始是怎么来的，后来它又如何传到了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农业的发展。比如说松花蛋，什么朝代有的，为什么会形成那么漂亮的松花啊，我觉得这些知识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找这本书看吧啊，真的是特别好玩的一本书，五千年农耕的智慧。也感谢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两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我们要恭喜Jerry 啊，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你们谁听到了？